心 玉儿啊，玉儿，你有此做什么？长亭后冰儿咋用？不相见，风扫残红。牛女心，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。永生说，在岁月 Wow. 儿女弟女的笑藏中，它是一种 季芳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父》。